以上您听到的是裘盛戎先生1963年在香港演出《姚七》的实况录音。说到《姚七》这出戏，对于裘盛戎先生和裘派艺术来说，都具有重要的价值。话说1947年的冬天，裘盛戎先生首次领衔组班，就是在前门大石烂三庆园演出《姚七》。老的这出戏啊，名字叫《草桥关》。那么当时裘先生的身边人呢，都觉得《草桥关》这个名字有些老套。那么改为姚七显得比较新颖，从此呢，裘派的这种演法和叫法就流传至今。对于传统老本子的草桥关，裘先生还是做了很多地方的整理和革新的。您比如说角色行当的安排，服装的改良，增加了配角的一些小光彩小火花，剧目情节的加工，唱词的微调等等。比如说咱们就举一个例子，原来的传统草桥关，剧中的刘秀是由小生演员来演的，当年金少山先生演出的时候也是如此。可是裘先生总觉得这里用小生扮刘秀啊不是很恰当，说当年三请姚七的时候，姚七还是黑胡子，刘秀是小生演的，现如今姚七成了白胡子了，这刘秀怎么还是光嘴巴呢？于是呢，当时决定由裘盛戎先生的内兄李士奇啊，一位名老生来扮演刘秀，那么得到了行内外的认可。当然大家都知道，后来马长礼先生参加了裘先生的剧团之后呢，他对刘秀的唱腔呢又有新的创造，也成为了一个很流行的唱段。像这样的调整啊，也都体现了裘先生对于艺术是非常有思考的。好，下面就请您继续来听1963年裘盛戎先生在香港演出《姚七》的实况。这次演出啊，无论是裘先生的演唱状态，还是乐队的精彩程度，还是观众的反应，都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经典之作。裘盛戎扮演姚七，马长礼扮演刘秀，赵立秋扮演郭飞。 Wow. Thank you. 以上您听到的是裘盛戎先生演唱的京剧摇旗片段，这是1963年在香港演出的实况录音。下面再请您听一段传统名剧《桑园会》，由谭富英先生扮演秋胡，李玉芳女士扮演罗夫。 相亲相认，倘若人差，那还了我的？不是有道理。 大嫂，拼了！

是响马兵戈头，而不是待人那发沉头。杨林雨我来怎么懂，兵刺上发配到灯中，舍不得太爷定亲厚，舍不得衙役们重担头，是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好朋友，舍不得老娘啊喝了头，娘生儿念心忧，儿心千里母担忧，儿想娘身难口受，娘想儿来泪双流，眼见得红泪坠落在青山后，叫一声姐差把点头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明胜先生演唱的京剧《三家店》片段，下面要请您听的是童芷苓女士演唱的《四五花洞》。五花洞这是一出内容荒诞的传统剧目，大致讲的是武大郎和潘金莲因为年景不佳，去到阳谷县寻找兄弟武松，走到半道上碰上了五毒精幻化成潘金莲、武大郎的人形，闹出了后头的一场官司，惊动了包公。包公呢又请来了张天师降妖除魔。那么这出戏当中，武大郎、潘金莲是有真有假，这是剧情里头本来就有的。因为这出戏啊，站的人头很多，又很热闹，经常呢在堂会戏啊、年节的演出当中来演。这真假潘金莲、真假武大郎啊，是越演越多。您比如说，要是四对演员演，就是四五花洞，一真三假，甚至能演到八五花洞，就是八对演员，这台上啊都站满了。1931年，四大名旦梅兰芳、尚小云、程砚秋、荀慧生合作灌制了《四五花洞》的唱片，传为了佳话，也成为了中国戏曲唱片当中的精品之作。那么后世呢，还有很多名家一个人学四个流派的唱法，留下了很多精彩的录音。京剧大行名家童芷苓博学多才，没上成荀的戏他都能唱。下面就请您听听童芷苓唱的四大流派四五花洞，分别学梅、上、荀、程四位，也展现了童芷苓的艺术才华。 上您听到的是童芷苓演唱的《四五花洞》，分别仿学梅上荀城四大流派。下面请听孙悦演唱的京剧《一捧雪》片段。听完了孙悦演唱的老生名剧《一捧雪》，下面请您欣赏尚小云先生演唱的《双阳公主》片段。